Hello， 又嚟烈女广场啊！上集讲得好开心，喺度讲紧嗰啲即系最受欢迎嘅男女嘅职业啦。 先，你留一个非常重要嘅呢、這个 research 喺边度嚟噶？有几多人啊？ 佢冇噶，佢嗰度写佢净系喺度讲紧呢一个系由即系一啲嗰啲叫做乜嘢啊？嗰啲叫做摩登红娘啊、摩登月老嗰啲婚姻顾问公司咧，去 放心，我哋会 attach 埋嗰个资料来源出嚟噶啦，放心吓。 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啱啱就讲咗好多职业啦，即系譬如可能消防员啦、高级公务员啦、医生啊、护士啊咁样啦。 好 professional 啊！系啊，但系大家好奇怪，冇警察啦，冇警察之余，连嗰啲叫做入境处嗰啲有冇噶？海关有冇？ 都冇啊！ 系咯，点解咧？系咪佢哋 都系以个公务员嘅归纳为一齐嘅？ 系咯，可能佢 应该高级 公务 员 咯。系啊，同埋其实睇得出男仔即系男仔揾女朋友，同埋即系男人揾伴侣，同埋女人揾伴侣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嘅分野系喺边咯？即系你讲紧嘅护士啊、老师啊呢啲咧，其实系即系倾向地男仔揾护士、律师，其实都系基于嗰个欲望嘅啫。我觉得 唔系我讲男，我觉得男而家啲男人可能会谂女人要帮手供楼，所以都要谂有一个收入保证咯，安定咯。 可能係咯，但其實啱啱講啦，老師相對地收入穩定啦，係 啊， 係啊，但其實老師唔係真係收入咁穩定嘅，因為原來咧，我以前有個讀中學嘅時候咧，有個 miss 咧，佢哋係原來係每一年咧，佢哋係嗰個學期完咗之後咧，開學之前去到八月咧，先至話俾你聽學校同唔同你續約嘅。 係啊，有啊，有啊。 係啊，即係如果唔同你續約嘅話咧， 都見到好多電視有人靜坐啦。 當其時如果唔同你續約嘅話咧，咁你下一年你又揾唔到一間學校俾你去繼續做嘅話咧，因為其實佢哋嘅人工係計佢哋年資噶嘛。只要佢哋咧 offer 咗一年定系两年咧冇教翻书，即系佢揾唔到人哋请佢嘅话咧，佢哋之后再就算再揾到工，佢哋年资系会即刻跌一半嘅。 会唔会嗰啲男人谂住个老婆结咗婚之后，如果未有 B 啊未凑，可以私补补习咧？补习仲好啦，现兜兜又唔使报税。 唔系，但系补习唔系搵 好 多。好 似唔补得噶嘛，系嘛？ 报得。 如果你正职系做， 如果你正职 有，佢真系第日唔做嘅话，佢都有嗰个 technique 可以去。即係譬如小學老師補習嗰啲派下傳單， 所謂教師老師，只不過大家都係研究緊個考試制度嚇，喺個考試制度之前，咁大家點樣去訓練啲學生出嚟，我要考到佢咁嘅嘛。 可能係咧， 即係而家變咗咁噶嘛。係 咪會唔會係老師相對地會有愛心啲咧？ 啲啊，啲學校 唔係可能會佢會 覺得咁樣啊，即係教你咩人人要做人有道德啊，做咩？ 唔係我諗 學 出 高 快有個文化根底係嘛？ 但係呢家唔係㗎嘛，呢家就係我考試機器，大家係只一個 即係比較會有黐子啲係嘛？ 教書 氣質 哦， 黐子是怎樣？是與生俱來 嗰啲咁嘅， 先俾有得賣的。啊鄭中基教噶嘛，係啊，係咯。咁仲有咩？仲有啲職業咧，男女都有會計師咯。 且我真係唔會咯， 我悶到癲喎。 嗱，我唔敢講，因為我以前讀會計出身，我亦都有男朋友，曾經有男朋友係會計師嚟嘅。但系咧，我又唔覺得會計師有幾咁叻喎。即係我以前覺得，我以前同佢拍拖嘅時候，我覺得啊，你好叻啊，我先至同佢一齊。喺一齊咗之後，發現原來佢係一個戇鳩仔嚟。 其實好多會計醫生嗰啲都其實都戇鳩嘅。 佢唔係，同埋我覺得佢哋會計師咧，其實而家係越嚟越難做。我自己做過，亦都轉咗行啦。其實會計師係你諗下一年，其實如果佢哋講緊話一個招牌揼落嚟，可能有一個係會計師嚟嘅，揼死三個人。 係啊，好多人都係會計師 嚟嘅。以前咧， 同埋會計師同埋你會計師同埋係好泛濫嘅。佢同埋會計文員其實個 grading 又爭好遠喎。Even 你考到個牌出嚟，其實如果你唔係 Big Four、Second Tier 呢啲即係好出名嘅CPA firm 出嚟咧，你係做緊嗰啲即係好細蚊型local firm。嘅话咧，其实就算你 even 你 qualify 咗，你攞到个牌之后咧，你出嚟揾到尽，可能都系讲紧两三万、三四万咁。 会计师呢样嘢就阿云家就有一个非常好嘅比喻，就系咩咧？如果喺80年代咧，个会计牌咧就应该个数字咧就系四位数字嘅，一系咧就系187几咁样啦，当系七嘅八几年啦 ，OK 吓。咁到呢家咧系五位数字嘅 ，OK， 即系有总共系4万几个牌。发出咗噶咯，仲未计未考嗰啲，即系话个市场上， 即系 sorry， 唔系 certified， qualify 咗。 啊，个市场上有40000几个会计师。 系啦， 咁佢虽然成日攞一个数字嚟比较嘅，就系我哋香港的士佬得20000几个，有40000几嘅会计师，你系咪咁多数做咧？第一样嘢 系啦， 咁啊，会计师第一样嘢就系咁，会计师即系会计嘅啫嘛，咁啲生意边度翻嚟咧？系咪啊？咁啊，会计佬通常都唔识滚生意噶嘛。 都系 咁啊，所以咧，其实一个非常大嘅缺陷。咁你个市场系得咁多间生意嘅啫嘛。 咁其實當然啦，而家成日話同大陸合作啦，咁樣就會唔會咧？我哋啲會計嘅師會啊，即係唔係高級嗰啲啊，即係中低級嗰啲可以喺大陸做咧？咁啊，而家有咁嘅情況，咁啊可以改善咗啊？ 嗯，但其實會計師即係一嚟咧，人工唔係就真係特別高啦嚇。咁、啊、但係同埋佢哋個工時真係好長。Even 你話講緊即係入到係逼波 出街啲啊，兩三點先放工， 朝九晚二嘅喎。 係啊， 好慘㗎！我自己做過 audit 咧，啱啱不如我就係嗰啲蚊型 local firm 嗰度做咧。我哋都已經相對地叫做係 OT 冇 O 得咁犀利嘅啦。講緊雙手九點、十點、十一點嘅喎。 係啊， 同埋係要成日翻大陸咧做 audit 㗎嘛，成日都即係要出 job 啊！即係你去人哋個 office 做嘢好小事啊，你都仲係 within 香港。你講緊係 out of 香港，你去到翻到大陸。我試過嗰陣時做 audit 去幫我做啊。唔係講緊話去北京啊、成啊嗰啲，我去緊係南海啊、福建啊、福州啊、中山啊、東莞啊、清遠喎、 啊。係啊係啊。 係啊，跟住然之後仲要咧，因為其實有好多係 internal 啲廠咧，而家喺 香港。住宿舍。 咁又唔係佢又補酒店俾我哋住嘅。咁、哦。但係咧，佢其實而家講緊個問題係咩咧？佢因為好多廠咧，因為大陸其實而家人工越嚟越高，好多廠其實佢而家唔係喺大陸 做唔到， 慢慢接，佢搬去邊啊？搬去斯里蘭卡啦，搬去印尼啦，搬去越南啦，搬去嗰個叫做柬埔寨啦，即係佢搬去呢啲地方嘅時候咧，你哋出 job， 你哋都要去嗰啲地方。 係啊，冇錯，分分鐘俾人斬手啊！ 係啊，即係嗰陣時候有同事咧去印尼嗰度咧。出專 排壞嗰啲地方咧， 之前嗰一日咧就咁啱就係佢哋上機之前嗰一晚咧半夜咧，印尼地震咯。 哎呀， 係啊，但係佢哋都係要照去咯。同埋佢哋住嗰啲酒店咧，好得人驚。 有咩話有風險 喎？佢哋住嗰啲酒店咧，佢哋係唔會住五星級酒店嘅。點解咧？即係特別喺印尼，我哋喺 cut cost 啊。 佢唔關 cut cost 事，可能老闆係啦。不過老闆佢咁講，佢 claim 咧就係話。因為咧，通常俾人哋恐怖襲擊啊、炸彈嗰啲，都係住五星級酒店。因為佢通常嗰啲元首啊、有錢人啊、名人啊，想即係通常都係住嗰啲地方嘅。因為其實唔貴，但係即係如果炸就炸嗰啲咯，佢就死就死呢啲先咯。所以佢反而咧，佢哋要去住即係嗰啲係啊，即係外圍少少咧，即係啲三星啊、兩星嗰啲酒店。所以其實係都真係好辛苦。 即係做一個會計師都係一個冒險家。 我去兩個禮拜喎，可以。 哎呀！ 但係兩個禮拜已經係少噶咯喎。你知唔知我嗰陣時我有啲同學 賺咗少。 我有啲同學咧，後屘轉咗入間即係 second tier 嘅 CPA firm 度做啦。佢話佢啱啱喺福州翻嚟，跟住去上海翻嚟。 福州都 OK 噶啦， 福州 OK 嘅，上海都 OK。跟住後屘佢話我下個禮拜又飛，我話你去邊啊？佢話佢去內蒙。我話喺內蒙做咩？係咪數豬牛羊啊？我話你係咪蒙牛請嚟？你請 喺內蒙 OK， 豬牛羊唔係啊，佢哋係坐嗰啲佢哋數咩？佢哋數礦山啊！ 哎、 你知唔知点数啊？ 你知唔知飞机？ 佢哋坐架嗰啲湿胶直升机咧， 喺 上面一堆、两堆、三堆、四堆咁样咯。即系佢哋系咁样。哇！跟住我话哇，咁得人惊。佢话系啊，坐直升机咯。跟住嗰啲湿胶直升机 哦，即系佢要飞上去数 asset。 系啊。 啊，屌你！ 系啊，佢讲紧系一去成个月噶。 即系呢啲就系手机 game 咁样咧。 系啦，呢啲系 asset。因为你如果你嗰间公司系煤矿系一个好重要嘅资产嚟噶嘛，你一定要数噶嘛。 即系我有四个矿洞，三个矿坑咁。 系啦，系啦，即系你点样去 value 呢啲就唔系佢哋做啦 ，Sophia 做啦，即系嗰个矿里边，即系专业嘅 engineering 做呢、這个。 但佢点样都要睇 physical， 你系咪有呢个矿？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样咯，所以变咗系其实 即系我娶个老婆有三个波嘅，你想去睇下佢点 啊？ 系咪多咧？ 系咪即系三个咧？ 系啊，所以好似话。講就講到好似話會計師，即係一般人嘅角度嚟講咧，好似真係著得即係好似好點講咧，即係好斯文文啊，淨係坐 office 啊，好似好 leisure 啊咁樣樣， 係 啊係啊，同埋個律師都係啦，你唔好睇外回家睇咁多啊，日日嗰班人就收工六點鐘準時收工就走去飲酒啦，冇㗎，唔係咁樣。 因為 TVB 緊㗎，因為漁民嘅電視台嚟。 我覺得佢應該有社會責任喎。 其實絕對有啦， 扭曲咗嗰個， 喂，個扭曲過，即係佢做到嗰啲會計師又好，律師樓又好，嗰啲個即係六點鐘準時收工 ，happy hour 飲到大曬，飲到撇曬，第二日又翻工，即係其實唔係咁咯，翻工可以講是非啦，喺個茶水間度喺度講下是非啊，呢個又溝嗰個溝呢個， 擺個洋葱喺度種啊， 係啊，得閒又攞落老闆嗰度溝下女啊，食下嗰啲飲下酒 ，one night stand， 唔係咁樣樣㗎，其實 即係咁慘啊！跟住仲有咩 ？iBanker 排第一嘅喎，即係類揾男嘅。嘅角度當中，原來 iBanker 係排首名嘅喎。 但而家啲 iBanker 都未必係真係咁好啊！我見隔離嗰個又係，呢、這個又係，嗰、那個又係，油頭粉面嗰又係， 咁假嘅。 個個自稱 iBanker 喎。 系嘛？喺 IT 嗰啲。 但其实你谂下睇下，系 iBanker 做，即系喺个 list 里边 iBanker 做，系冇 banker 噶。 系冇 banker 啊？系啊。 点解 ？iBank stand for investment bank 噶嘛？ 系啊。 系啊。 点解咧？ 咁啊，首先要讲下 investment bank 系做乜嘢嘅先 ？OK 吓。 咁 investment bank 其实主要就投资银行啦。 投资啦， 系 融资啊。 系啦，融资最主要系咩咧？即系如果你话最广为人知，就系譬如可能有啲大陆嘅公司或者有啲香港嘅公司，佢哋想即系需要去上市嘅时候咧，咁就系即系揾 iBanker 去做，即系去 做包销啊， 搏脚啦。咁然之后写个 proposal 出嚟睇下系咪真系可以攞嚟上到网上到市啊，上网。上到市啦，咁然之後亦都需要去揾一啲銀行去做翻包銷啊，咁樣啦。 即係純粹一個採購商啊，你可以咁講。 係啦，咁佢哋 金融產品採購商。 咁因為嗰間 iBank 就會收翻嗰、那個即上市嘅嗰間公司嘅收翻佢錢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要跑數，佢哋要個人物係好廣啦，即係識好多人，先至去揾到呢一班想上市嘅公司嘅老細去幫佢哋去搞 上市。好多而家 iBank 其實都係 sales 嚟嘅。 係啦，其實只不過係一個 sales， 但係當然好老實嘅，佢哋真係揾得到嘅话，佢哋出嗰嚿人工系真系好大嘅。 但 系 揾唔到嘅话，亦都系可以。 所以间唔中都会见到 ICC 有人跳落嚟噶。 系啊， 系啊， 同埋可能做好耐先做到一个 project。 系啦，同埋真系好成功嗰啲iBanker 咧，其实系咩咧？系因为佢哋自己本身个家底好好啊。咁佢哋出咗嚟之后，好多 uncle 啊、auntie 啊，系啦。咁佢哋就真系咁佢哋要上市，咁佢系咪都要做噶啦？咁我反正都系我不如益你啦。咁所以即系可能嗰啲 uncle 就会有公司想上市，就揾佢哋做。咁佢哋咪跑到数咯。所以其实咧，我哋嗰阵时做银行，我哋都有讨论过 iBank 嗰啲请人嘅条件系咩咧？其实你通常都系请屋企有家底，最紧要就系屋企有家底。你有咩人物，请你其实去 interview 第一个月，你可以带到啲咩嘢嚟俾我哋？ 即系金融业咧，大概如果你做职业行两条路嘅，一度做 sales 咧，做 analyze， 咁啊最后做呢个基金经理啦吓咁样样。咁啊当然啦，你做 sales 个情况咧，而家就系 iBanker 咧，大部分咧而家。就唔係做 analyst 咁簡單㗎啦，即係雖然佢 presentation 下你嗰個業績係點樣樣啦， 飲飲食食啊， 大部分咧都係 雞啊， 係啦，就變咗咁樣，因為嗰個我哋嘅主要嘅上市嘅公司咧， 我哋有得罪人啦、 主要上市嘅公司都係嚟自咧嚇，嚟自我哋偉大嘅祖國嘅 嚇。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好多 iBanker 咧係唔識講廣東話嘅。有好多 iBanker 係咧喺嗰陣時喺大陸咧嗰啲高幹子弟啊嗰啲咧嚟咗香港之後咧，佢哋喺香港讀書啦，咁然之後攞咗個居留權就喺香港做嘢啦，就大陸嗰啲公司嗰啲 uncle 想嚟香港上市嘅時候咧，就係揾佢哋啦。 你睇我哋呢個港交所嘅阿小小家，其實都係唔識講呢個廣東話嘅 ，OK 啊。 系啦，所以其实 保价， 所以其实系即系系咪真系好似即系一般人眼中望上去咁好咧？或者系咪真系好似我而家里面讲到嗰啲所有人都成功人士咁样？ 会唔 会 受电视节目影响啊？ 我觉得系咯，你唔觉得咧 ？CCTVB 嗰啲节目，佢再讲到所有中环翻工嗰啲都系好有钱噶嘛？ 中环价值啊嘛，呢个由八十年代一直到依家 占领都要中环。 系啊，就算同埋佢讲到咧，佢拍嗰啲剧咧，系讲到无论嗰个人咧，几咁惨都好啦，追俾人追债追到乜都好啦，佢屋都系好卵大嘅， 系啊，间屋有四个行 啊 嘛， 系啊，永远都系嘅，就算话哎呀俾人斩啦，俾人斩啦，佢话冇钱还到债，佢捉个女去做鸡，但系佢屋好卵大嘅， 咁你都要有一个位俾佢摆到部 cam 先得噶， 喺嗰啲场景嚟噶嘛，系嘛，但系我觉得好卵好笑咯，点解会咁嘅咧？讲到 住屋村嗰、那个， 唔系九十年代初嗰啲戏都唔系咁嘅，会有屋村戏噶嘛，譬如黄日华嗰啲咩， 系相对地系即系 比较写实啲， 系啊，写实啲啊嘛，咁但系唔好似依家咁样样吓， 系啊，嗰啲明明系讲紧住屋村，但系佢。佢包得好靚喎，係啊，然之後我覺得，OK， 跟住話咩？我尋日食飯，前晚啊食飯嘅時候，嗰套郭晉安，我見到郭晉安同田雨麗 中間咩嘛？ 我唔知道，因為其實我冇睇到佢嗰套戲係咪講佢好有錢，因為我其實由頭都未睇，我淨係嗰一集睇咗。嗰集咧就係講緊話田雨麗同啊嗰個肥妹咧，就喺度講緊話郭晉安個細佬咧唔知道。cam 咗公司好多錢啊，虧空公款類似咁樣五萬蚊啊，點計啊條數？五萬蚊啊，五萬蚊啊，即係講到件事好似個天會冧落嚟咁樣。但後屘佢翻到屋企夜晚同佢傾，我望一望啊，嗰層樓咁似溏心風暴嘅，包包住嗰一家人住嗰啲有兩層嗰啲咁樣嘅，應該出邊有泳池嘅喎。 阿田若雷嗰間屋 係啊， 田若雷嗰間屋係阿邊個嘛？阿謝安琪個老公咧 啊， 嗰個叫咩啊？ 谢继聪， 张继聪 饰演个角色俾佢住噶嘛？ 我唔知啊，因为我冇睇啊，因为我其实我由头到尾我系唔知头唔知路，所以我啱啱讲我唔知头唔知路，我就谂紧啊，佢哋讲到五皮嘢咁辛苦，即系要搵得咁辛苦嘅时候，点解佢哋住间屋可以住到咁卵大嘅咧？ 系啊，郭晋安嘅间屋。 哦， 但系反而呢套戏我系欣赏阿张继聪咯，佢真系演技几好。 张继聪其实 OK 噶，张继聪系学院毕业噶，其实 佢 OK 噶，佢真系 佢做戏 OK 噶， 又入戏啦，又 性。 佢之前做咗幾套咧，衰衰格格，佢真係衰衰格格 都唔錯， 係啊 OK 㗎。雖然佢雖然佢唔靚仔，即係佢唔算係靚仔，但係佢都有佢嗰、那個佢有個味道喺度咯。 佢我覺得佢 OK 嘅，佢真係、啊、我俾一大剔佢 啊！我都俾個大剔佢嘅，係啊。係咁同埋仲有睇下先啊，工程師咯，我覺得點解 工程咪係宅男？ 都唔係嘅，其實我覺得工程分好多嘅，你師傅 N 又先、 啊、 又 啦， 又 N 又 N 又 N 度啲嘅， 仲有 computer， 仲有 computer N 就 嚟啦，唔係係啦，仲有嗰個 Mac。 我細佬都係 engine 嚟咯。 我係啦，即係咁佢係咪好讀咧？ 唔讀喎，同我差唔多。 哦，咁應該都 OK 啊。 唔係你細佬讀 Mac 咧？ 唔係啊，佢讀啲冷門啲嘅嘢。 哦。 但唔會有人喺個 architecture 嘅。 人體工程學。 唔系即系做 生化 petrol 嗰啲 哦 ，biological engineering 啊， 所以 生化工程、啊。 我嗰阵时我成日都听咧，高登仔，如果你想高登仔，高登仔成日都话咧读 engine 就扑街嘅，读亲 engine 嗰啲都扑街嘅。 唔系，其实系 engine 系好难做啊，而家。 诶，睇咩啦？但唔系喎，而家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哇，嗰啲好吃香。 而家系好缺人嘅。 但系其实而家喺香港起楼咧，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其实我有因为我啲客咧，我都系做建筑噶嘛。其实咧，佢讲紧咧，而家起楼咧，你觉唔觉得起得好快噶？因为以前咧，佢所有嘢都系香港做，打地基啊，搵捞水泥啊，剩啊嗰啲文嘢，全部都系。 而家全部喺香港砌咗。 佢全部系砌咯，系啊。 砌啲木啫嘛，你见到系成幅墙咁摆上去。 LEGO 咁样样砌。 唔系佢某一啲 parts 可以咁做，某一啲 parts 唔可以咁做。 咁你打钢筋嗰啲应该都唔得啦，你都要喺嗰度打噶啦，咪啲钢筋都要运过嚟噶啦。咁但系佢讲紧点解起楼起得咁快？你望下即系启德嗰边点解可以起得咁快？就系咁样样啦。佢其实所有嘢都系砌翻嚟嘅啫， 组件啦， 系啊，同埋佢话 因为要 module 啫嘛， 同埋佢可能讲而家好多读 engine 嘅都系要翻大陆做嘢咯。 我就知道好多建筑嗰啲系请广州啊，请大陆嗰啲落翻嚟， 嗰啲十九基建咧，大陆嗰啲会冧嗰啲桥啊。 我睇过度咩？ 会冧嘅水坝。 我睇到新闻真系笑到碌地咧。咁 地陷嗰啲马路 冧桥系因为贪污问题。 剪彩咧， 系啊系啊， 剪彩嘅咩？讲部船嘅，部船咧个领导真系剪彩咧，咁啊部下水嚟啦，跟住剪彩嘅时候部船沉咗。 下水嚟啊！ 有搵翻段片出嚟添，系啊， 嗰样 系真系下水咯。 真系下水咯，真系沉水 嘅。 潜咗唔识求翻嘅， 唔系个潜艇假装自己系一只船，因为佢伪装 佢。而家剪下佢 伪装嚟啫，系啦，伪装嚟啫。 其实我系一只潜艇嚟嘅， 所以潜咗水咯， 真系笑到碌地。 仲有其實有一個啱啱講啦，話唔知點解啦，男仔就唔會揾律師啦，但女仔又中意好中意律師喎，點解咧？係咪因為睇得嘢太多，仲有木村拓哉啊， 唔 係界眼人啊， 王庭啊嗰啲啊， 一號王庭啊， 應該贏啊嘛， 嗰代唔係一號王庭嗰代嚟噶嘛， 我嗰代係一號王庭細個啲啫，我 律政新人王 啊 咩？ 律政新人，哦林峰， 係啊 林峰。唔係，反而我覺得嘅張家榮幾咩啊？嗰個蘭達達，蘭達達 蘿 蔔啊嘛， 係啊， 係啊， 蘿蔔。 其實絕大部分嘅都係嗰只蘭達達咯。 咩黃師傅啊？ 黃師傅係啊。 哦。 仲有咩？我覺得仲有一個電視女主播，但係點解如果有電視女主播，但係有冇靚模啊？嗰啲明星啊、姐仔啊嗰啲份嘅？冇電視女藝員嘅， 靚模因為驚佢玩三 P 啊，女藝員驚 佢 又係 喂，你知唔知原來咧 粒幾字喺度跳下跳下？ 你知唔知原來咧？我唔知出唔出得街啊！如果唔出得街就 cut 咗佢啦。哎，咪最近咪有位靚模咧，咪留咗啲片段出嚟咧。 阿 E 小姐， 我好肉酸嘅。我尋日同事食飯嘅時候咧，有同事爆料咧，原來佢係我哋以前啲同事嚟嘅喎。 哦，係啊。 嚇！ 佢係 exactly 我哋嗰個部門嗰條 team 嘅同事嚟嘅喎。 但系佢个样咁似嗰啲， 但系佢自己报嗰个年纪唔系呢个年纪嚟噶嘛？ 即系佢报细咗啊？ 唔 系嗰个人系认得佢个样定认得佢个波先？ 认得佢样，因为佢个波都系后屘先镶上去嘅啫。 其实我都觉得佢个波系假嘅，因为做紧嘅时候嗰个 震荡。因为我嗰时我啲同事系，即系同埋啲同事系。 系咩？我冇睇晒成条。 唔系啊，佢有一个咪第三条片啊？你 send 俾我第三条片咧。 佢做緊嗰陣，其實我都覺得怪你瞓咗喺度咧，佢唔係做唔會咁樣，應該瞓喺度 好停 嘅 喎。 因為佢話起碼保大咗，保細咗十年咯。跟住同埋話佢個胸就一定係上裝上去 啦， 係啊，咁樣咯。咁我唔知出唔出得街啦，呢啲會唔會俾人告㗎？但我冇講名㗎嚇。 A 小姐 係啊，即嗰啲生果啊、剩啊嗰啲，唔好隨時聯絡我哋，我都唔知。 而家啲人係應該唔會 呢排咁多，唔知邊個啦，係嘛？ 係咯，呢排咁多個 唔會中意 Lemon 同埋嗰啲女藝員有啲。点讲啊？即系我觉得好肉酸咯。 唔系啊，咁嗰阵时讲嗰、那个咩，成日话女神阮兆祥嗰个系咩？搵啊，你话大口环，我亦、 那個、大口环。 我哋嗰阵时节目咪讲过有个节目嘅，成日搵啲女明星上去搵啲仔去沟佢哋，嗰个节目叫咩名字啊？我哋录过一集噶。 咩剩女啊？ 唔系剩女，你记唔记得 我 讲边集啊？ 搵个好男人。 啊，搵个好男人，我自己录完之前又录咗一集讲呢、這个，都唔记得咗嗰套戏叫嗰个嘢叫咩名字？ 好男人。系 啊， 太多呢真 人秀啊。系啊，但系佢唔系，其实又讲到话好似佢哋又好好女神啊咁样嘅咩？其实系咪 unreachable 咧？ unreachable 唔知啊，但系可能会唔会啲人会觉得其实公仔箱里面做嘅系一个形象，真系你娶佢翻嚟做老婆，又会俾狗仔队追啊， 全部都有性格缺陷。 咁冇噶，你而家嗰啲电视主播都系噶，你间唔中你都会见到啲八卦杂志啊，讲嗰啲电视 主播 呢个搞人老公 啊， 嗰个又走人哋当街拥吻啊，呢个同你爆房啊嗰啲啦，啊边个都俾人闹到而家啦。 咁当然啦， 阿乜乜 玲 系咪？ 一传媒嘅努力。 你知唔知高登仔到今时今日都仲有条友喺度追击紧嗰个小飞侠啊？ 咁搞嘢？ 到而家都仲追击紧啊！成日都无啦啦就话佢爆房灵啊嘛。 哦，爆房啫。 唔系佢系做到某间嘅非執董某间嘅嗰个。 佢嗰间唔系非執董啊，其实 唔系， 佢 系卵商系啦。 佢系某一间银行。 哦，阿朱姐， 唔系 另外一个报新闻，后尾做咗证券定做 唔系两个都系嗰个唔系朱朱，小飞侠咧，佢就俾香港有一间银行咧就请咗，咁你其实都会朝头早见到佢咧，佢讲涡轮啊嗰啲噶啦，咁。Witches 成日都令到人哋都奶撚曬嘢嘅，係啦。咁 佢冇買， 佢個 title 咧就叫做Associate Director， 係啦。咁但係佢其實咧講緊你知銀行呢啲 title inflation 嘅嘢咧，其實係講緊嗰層可能十個裏邊咧有八個都係Associate Director。 Associate Director 層咧， 係啦，佢可能有八個都係 AD 嚟㗎啦。咁另外嗰兩個係咩咧？另外嗰兩個咪 Director 咯。 哦， 係啦。咁所以佢嗰啲乜嘢非執行董事算罷啦 咪獨立非執董係好重要啊！對於一間上市公司嚟講， 但係佢唔係嗰個位啊嘛。 唔係咪叫做唔係？其實係咪因為佢印卡片嗰陣冇編 proof 啊？調轉咗字。 唔係㗎，因為銀行，因為其實 非獨立執董啊 非獨立執董啊， 冇編 proof 嘛。 因為其實我覺得而家銀行咧 title inflation 咧，因為譬如我哥都係做銀行嘅，咁佢最近升咗職咧，咁佢嗰個 title 叫做乜嘢嘢咧？佢嗰個叫做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即係助理副总裁， 助理 副总裁系啦，咁跟住我嗰间咧就冇咁夸张嘅，我嗰间都系乜乜乜 manager 咁样嘅啫。 唔系总裁副助理咩？ 唔系，咁跟住咧，我妈咧就攞住我嗰张卡片就好开心啦，即系哎呀，我个仔啊助理副总裁啊咁。跟住我同我妈饮茶咧嘅时候咧，我妈就话：哎呀死啦！佢话佢话送嚟咧哥咧助理副总裁，佢翻工会唔会好大压力噶？我话屌，佢嗰层嗰度啊，十鸠几个助理副总裁啦，仲有副总裁同埋总裁添啊！我话屌， 棘低几 个？我话你唔好癫啦！我话佢压力，我边 Q 过翻工冇压力啊？咁跟住我妈再爆多句：，哇！你做咗咁耐都仲系嗰个经理仔咋咁样样咯？ 啊， 系啊，即系佢就会觉得啊，助理副总裁好劲，即系一般啲无知妇孺心目中就会觉得总裁好劲，总裁 佢喺茶余饭后嘅， 系噶， 唔系因为字面咯。 系啊， 字面咯， 即系讲真嗰句啊，你可能佢哋开头咧，即系个目的就系谂住，即系拎出嚟咧见客嘅时候就好似劲啲咁样样。喂，咁讲真，我系老细，我见客我都系想见个大噶啦。你搵个蚊子咁大只嚟做乜 Q 啫？你都话唔到事。咁但系当你个个都系咁嘅时候，我哋习惯咗你助理副总，你真系攞个总裁出嚟，我都要捋一捋。喂，系咪真系噶？系咪先？系咪真系香港嗰个总裁啊？系咪真系之前系洪丕正啦，系咪先 ？Ben Hong 啦，又系咪定系黄东城嚟噶？ 个个都话到事， 系咪先？个个都话系自己系总裁总裁，有冇咁捻多总裁啊？ 臃肿身材啊！即好似啲人话咧，唔系啊，我呢个经理仔啊，我系经过都唔理啊。 我哋最低级都系副经理嚟噶啦 ，OK。 系啊，好似大陆嗰啲官衔咁啊，主任同书记， 书记系大过主任， 书记大过主任噶嘛，系啊，好过瘾噶，系啊。 咩清洁大队长嗰啲咧？ 啊，清洁书记咁样咧， 清洁 书记，冇错系啊。咁佢又冇靓嘅，得一个人就一间房咁咯。 系啦，咦，仲有我哋都讲得七七八八啦，仲有一个社工，男仔男人好中意揾社工嘅女人，点解？ 点解？ 点解啊？佢有爱心， 呵护下你啊嘛， 仲要阵间 开解下你， 咪接受到佢啲唔好嘅嘢。 佢阵间出去暴雨骄阳咧，真系滚嗰啲边缘少年，分分钟俾人哋湿一镬噶。 咁冇计啦。 佢哋而家真系好乸想，即系不过其实， 但系其实社工 都要分 两 种， 社工好辛苦。 一种咧就系政府做嘅社工，咁政府做嘅社工咧，所有读社工嘅人咧都系梦寐以求想做到 的，因为人工高系嘛。 系冇错，咁而一啲咧就。普通 嗰啲啦， 系咁嗰啲系好奀嘅啦 ，OK 啦，啲人 我即系 NGO 嗰啲啊， 我知啊，即系咩乜青年中心嗰度会无啦啦有个社工喺度， 外展嗰啲咧最辛苦， 翻两份工咁样嘅，日头就做 paperwork， 夜晚啊出去睇嗰啲咩啊， 边 缘少 年 嗰啲啦， 咁有啲系住校社工，其实都系政府嘅咁样样，咁尤其分好多唔同嘅部门， 住校嗰啲好油啊。 我试过住校社工，嗰阵时有个男同学打电话嚟玩我电话骚扰我，话要报警，佢直情系打电话嚟恐吓我，即系话要搞我烧我屋企啊，剩啊嗰啲咁样样啦。咁跟住后屘我就话我录咗佢音要报警啦。咁我翻到去就同个社工讲，咁我就话我要报警咁样咯。跟住后屘佢打翻俾嗰个人啦，嗰人打翻俾佢嘅，我嚟同佢讲嘅时候，其实佢已经知噶啦。咁佢听我啊，其实佢都有打俾我，不如咁啦，你当俾面我就咁算啦，咁样样咯。 吓咁都得。 其实咧，我本人咧就唔系好睇，即系对呢个社工系咪 Nike 嘅？ 所以我对我自己对社工都系都 其实有个 friend 个哥社工嚟啊。 因为社工其实社工嘅工作咧就系话咧就系你个社会出现问题，佢派啲社工过嚟咧就协助，去叫做啊调解你啊，即系你个家庭啊发生问题啊，斩个老婆斩个老公啊，或者系老公啊斩个老婆咁、啊、样。 哇，其实呢啲都几危险噶、哦，你真系有你话个老婆老公打老婆咁，你上去谂住帮手带佢走，阵间佢话八婆做嫁娘噶啦，攞把刀片一下， 有 点样下救咯。 我试过有次听过个新闻就系话。啲人走去攞申請綜援啊！ 係啦，唔係好多係幫申請綜援嘅， 跟住跟住唔咩嘛，唔派 Jack 佢，跟住佢就隔住個玻璃都打嗰個人啊嘛。 喂，但係但係而家咧 冇玻璃， 或者幫手家庭團聚啊咁樣咯。 係啦，所以咧其實而家咧有啲社工咧俾人哋個感覺係麻麻地，點解咧？因為咧其實而家好多社工就係幫嗰啲所謂新來港人士咧去爭取香港嘅福利啊。即係佢哋會教佢，你會用啲乜嘢嘢係可以攞到最多嘅，拎到香港最多嘅資源。例如嗱，你唔做嘢嘅話咧，你就可以攞到綜援啦。你生一個嘅話，你可以攞到幾多錢？生兩個又可以攞到幾多錢？ 但係我都 encounter 過有啲 friend 佢係攞綜援咧，或者攞啲收入補貼嗰啲咧，唔知一個月，譬如佢有1500定幾多錢咧，但係有好多社工咧，明知佢係唔掂都刁難佢咯。即係刁難嗰啲真係有需要嗰啲，直頭有啲即係譬如話，佢低收入，咁佢要去，譬如佢去做洗碗定點樣啦，咁跟住嗰個社工可以癲到就話，我唔理你啊，你而家你個份表冇填名，冇簽名啊，你而家要唔知幾多點之前你要嚟我個辦事處簽翻名，但係人哋係洗緊碗，人哋係做緊嘢咯，即係會有呢啲咁嘅社工， 仲要咩？ 係啊，有啲 因為我諗住已經嗰啲咧幫嗰啲懶人啊、蝗蟲啊，去即係去欺騙香港福利嘅時候，其实已经觉得都非常之咁快， 有唔系嗰啲系某一啲某一啲团体嗰啲人啫， 有啲团体就系讲紧嗰啲人 系啦，有啲团体又搞埋晒， 佢系专门帮嗰啲人去攞咩申请家庭团聚啊， 系啊系啊 系 啊，又话要加翻个 quota 来港人士 quota 啊， 系啊系啊， 嗰班人， 跟住帮嗰啲未嚟够香港未够七年嗰啲咧，申请要 司法复核啊嗰啲啊， 嗰啲啊嘛， 又帮啲非人话来港咩居留啊，系嘛， 即系佢间唔中又会有啲人咧。搞即係有啲搞啲咁嘅嘢。 你呢條所有發生嘅問題，都係因為你成個政府嗰個立場同埋嗰個政策咧，係偏向到呢啲嘢乜嘢啊？ 唔係，所以我就係話，我唔係話去話佢哋唔好好差，或者係乜乜物物咁樣樣。即係我純粹講係而家其實。即係以前我細個，我所在 社工 嘅社工 係 幫人噶嘛，社會工作者佢係幫人，係即係好個心，一定係心地好啊，想幫人嗰啲。但係其實好多嘢去到而家其實變曬質咯，即係俾人即係社工俾我哋感覺，以前就講啊社工係好好嘅，但可能而家你同講話 你同個警察一樣啫嘛， 我就會喺度諗究竟其實你做邊方面嘅嘢咧？你會係呢啲啊，定呢啲啊，定呢啲？你真係幫人啊，定還是你係幫？ 其實就而家唔係玩字咯，我覺得應該係後面加個符號，係社會工作者跟住一個問號咯。究竟佢系同我社会做咗啲乜嘢咧？咁我 因为讲心少少嘅， 系啦，我觉得应该系加个问号啦。 佢一个大前提就系佢系喺现有嘅社会结构之下，你令到社会安定啊嘛。咁如果现有嘅社会结构都有问题嘅话， 咁你哋做緊嘅嘢只不過係加害緊你個社會嘅啫嘛。即係點解你話好似警察啫嘛？以前係一樣係個好崇高啊嚇。即係我聽啲大陸嘅朋友係講，覺得香港警察係好正嘅職業。 我由細到大都係話，我爸都係同我講話，香港警察就等於。 但是咁喎、啊，你比對翻， 對於冇唔清楚香港嘅情況嚟講嘅咁樣，但係社工一樣㗎。咁社工而家你嗰個社會情況同埋你嗰、那個，即係你個阿頭啊，都唔係個好人嚟嘅時候，咁你又係做啊佢一僆，咁你會點樣？ 咁喺上梁不正下梁歪嘅， 咁、 啊、 你點樣可以去做？ 有但係有啲社工又好慘嘅喎，我見到有我啲friend 咧，啲仔咧走咗去做社工咧，又係成日要安排曬嗰啲咩啊活動啊。攀山涉水啊，咩嗰啲去帶嗰啲邊緣少年啊，嗰啲僆仔啊。 我相對，所以我呢啲我會好尊重嘅。 係啊，其實社工分好多類嘅， 係啊。譬如你呢啲專門幫識籌做輔導工作啊，幫佢哋去揾工啊，即係等佢哋唔好再行翻以前條舊路。呢啲我好欣賞咯，係啊。咁但係你話淨係幫人哋爭取福利啊，即係來港居留啊，幫啲唔做嘢嘅人去攞失業救濟金啊，嗰啲我就真係。 冇計啦，呢啲政策問題啊，呢個係。 係啦。可能是啦，咁但係可能即係為咗兩餐飯，可能佢都不能不低頭啦。 但係點解啲人會諗係會諗社工係因為佢嗰、那個 諗住係幫人 嗰、那個 因為佢個大前提就係諗 image 係啦，佢個 image 就係我哋啱啱講緊嗰啲，佢一定係幫人啊，幫啲識籌啊，幫嗰啲俾老公打嘅女人啊。 但係一定超時工作嘅喎，咁點樣顧家咧？ 唔係咁，佢呢個係純粹道德感召去做㗎嘛。 咁同埋社工其實佢真係做到嗰啲，佢人工唔太差㗎嘛。 哦， 咪都幾高人工啊！如果你政府啊， 係 啊，你政府嗰啲嘅人工都 OK 㗎。咁你咪可以請個賓妹咯，係咪先？同埋個老婆出咗去做嘢嘅時候，咁 正啦。 咁我屋企又有賓妹喎， 係咪先？咁我講fair啲講，點讀得社工嘅都係其實都係滿腔熱誠嘅，即係當初去讀嘅時候。 我都深信佢當初讀嘅時候選擇呢一行一定係滿腔熱誠。 咁但係讀完之後， 但好多人轉工，好多人讀完之後佢個流失量係好高喎，社工係。 因為一嚟辛苦，二嚟可能你發現即係滿腔熱誠嘅人，你發現到最後入咗職之後，同你當初想象嘅嘢真係爭好遠。 呃人，你呃人， 有啲人讀咯，就係話我要維護呢個社會公義，發現之後原來你係幫手顛覆緊呢個社會公義嘅時候，咪走咯。 哦，咁啊係，流失量好高㗎，係九成幾。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咩工作都好啦，即係我覺得啱啱我哋講咗兩集，講咗咁多工作 咧，一次過得罪曬所有嘅， 係啦，已經一次過咧，我哋好列女咁樣就得罪曬所有嘅職業嘅人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就係、是、係咪即係揾男朋友或者揾女朋友揾伴侶嘅時候咧，係就係 導向咧， 係啦，係咪職業導向咧？咁定還是係金錢導向咧？咁其實我覺得最緊要係個人嘅性格嘅問題啫。講真，佢如果佢好有錢，但係佢日日翻屋企打鳩你嘅話，咁你都唔會同一齊啦。 嗰啲叫奴隸。 係啦， 咁即係行奴隸制度。 你今日打咗我未啊？你未打我？ 唔係，或者有啲人真係揾好多錢，佢好正經，但係太正經啦，即係太正經就係你好想同佢搏嘢，但係佢覺得搏嘢好污衊，咁你都死啦。 我覺得 係 即係 污衊， 啲人係㗎。 我不論係為婚姻好，亦或者好為愛情也好啦。咁其實你唔好話即係。講緊個職業，其實我覺得已經係排到好後噶啦。你嗰個人，你可唔可以同佢相處到？ 啱啱。 你可唔可以即係你可唔可以忍到佢，或者佢可唔可以忍到你？ 其實好多醫生都撲街啊。 係啦，咁我覺得呢樣嘢， 好多護士都 撲街啊。呢樣嘢先至係最緊要咯。你嘅心靈交唔交流到，溝唔溝通到，相唔相處到？ 係啊。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比佢做咩嘢更加重要咯。 係啊。 係啦，好啦，今集時間又夠啦，我哋下次再講過啦，拜拜。 拜。